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4集，乘欢要疯三。厮杀在勋县巡城使带兵赶来支援后告一段落。让人心惊的是，哪怕明知不能得手，这些死士却没有一个人逃走，除了被击中要害死去的，几乎全都将自己炸成了碎块。轩辕林脸色阴沉，训练这样的死士绝不容易，哪怕是用药物控制，也必然是许久之前就在谋划。他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在先皇还未驾崩之时，对方便在觊觎皇位。可这样深沉的心思，当真是靖王一个还未弱冠的人便能做到的吗？傅卓提着一只断臂走过来，血稀稀拉拉躺了一地，他却仿佛没看见一样，满脸的兴致盎然。陈欢吞了吞口水，慢慢往远处挪。轩辕里回过神来，皱着眉头瞪着傅卓。傅卓一顿，低头打量了自己一眼，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这副样子很失礼，便将战甲解了下来，仍旧拎着那只断臂凑了过来。皇上你瞧，他指了指断臂上的痘疤给轩辕凛看，仿佛是唯恐他瞧不清楚，便抽出靴子里的匕首将那块皮肉给削了下来。轩辕凛瞧他切肉如同切豆腐，心里叹气，抬手捂住了程欢的眼睛。这小子从初见傅卓开始便十分畏惧他，若是再瞧见他这般行事风格，只会更怕。傅卓没注意程欢，将那块带着血的皮肉递到轩辕凛跟前。您看，这是天花种豆留下的，臣刚才查看过了，这些杀手十有八九都有这种痕迹。轩辕凛心里一动，大昌开朝以来只发过一场瘟疫，当年两淮官员结党营私，贪污受贿，罔顾百姓，致使血灾突发，无数人丧命。当年这起案子乃是成王独办，事情处理完，陈家获罪，两淮官员数百人斩首，事情却并没有就此解决。第二年天气回暖，两淮便爆发了瘟疫天花，只不过当时为了救治先皇后，皇宫网罗了不少名医，朝廷调遣得当，救治及时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。然而刺客自两淮来，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轩辕凛心思转了几遭，仍旧不敢下定论，只得派人暗中查探。傅卓见他心里有数，也就不多言，吩咐众人掩埋尸体，处理后续，尽早启程。轩辕镜递了水来，轩辕凛打湿了帕子给陈欢擦脸。陈欢许是被吓得狠了，现在还没回过神来，乖巧地坐着。轩辕凛让他抬头他就抬头，让他伸手他就伸手。轩辕凛心里微微一动，低声道，过来抱着朕。陈欢果然一头扎进了他怀里，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。轩辕凛神色柔和起来，拿着已经被血污弄脏的帕子擦拭他的发髻。轩辕镜忍了忍，有些看不下去了，皇上你手上那伤不宜沾水。这句话成功让陈欢彻底清醒了过来，连忙夺过帕子胡乱擦了擦，就去看轩辕凛的手。他其实记不太清方才是怎么回事，脑海里只有一个画面，轩辕凛手里抓着刀，却不停地往下淌。他一个机灵，手跟着一抖，险些将轩辕凛手上刚包好的布条拽下来，当即唬得出了一额头的汗。轩辕凛失笑，无妨，不过是皮肉上。陈欢气不打一处来， 都是你，昨天割什么手？不割不就没事了？ 他气哼哼地盯着那包起来的伤口看了好几眼，越看越生气，憋着嘴没再吭声。轩辕镜眉梢一挑，忍不住看了一眼轩辕凛。轩辕凛轻轻摇头，示意他不必多说。陈欢对两人的交流丝毫没有察觉，苦大仇深地将轩辕凛两只手都抓起来，这下两只手都受了伤，看他怎么劈折子，怎么和陈荣下棋、写字、画画。 他越想越气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走开两步，坐在地上不再理他。轩辕凛怔了怔，脑中忽的灵光一闪，醒悟过来他为何生气。他看着自己两只手，再瞧瞧陈欢倔强的后脑勺，心里越发软绵起来，慢慢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来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便只是这么坐着。陈欢有些受不了，这么坐着算什么呢？难道不是来哄他的吗？这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？他偷偷瞥了一眼，又瞥了一眼，心里琢磨着，大概是轩辕凛有些抹不开面，要不他先开个头。他张了张嘴，傅卓走过来，皇上启程吧，天色还不算晚，走得快些，赶在宫门下药前能到。陈欢一个机灵从地上弹起来，他们这就要到凉京了，明明当初走了很久很久才到了浔县的，回去的路怎么这么短？傅卓被他的反应闹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茫然地挠了挠头，怎么了这是？前面再走走就到陈县了，陈县离着凉京不过一个时辰的路，咱们走得快一些是能到的。有这么不可置信？他又挠头，有些云里雾里。陈欢退了两步，拉开了和轩辕凛的距离，他不想回凉京，不想去见陈荣，不想像伺候轩辕凛一样伺候他，还在给他磕头请安。陈欢越想越慌，眼角瞥见有马在吃草，当即眼睛一亮，三两步跑过去，翻身上马，拔腿就跑。傅卓一个纵身就要去追，斜刺里却跳出一道影子，将他逼了回去，却是小七。傅卓眉头一拧，小娃，我现在可没心思和你玩闹。小七不吭声，轩辕镜抬抬手，将军息怒，本王知晓将军武功高强，可有些事不该你去做。傅卓瞧他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，心里就有些嫌弃，也没回话。抬眼往前面一瞧，就见轩辕凛追了过去，他连马都没骑，凌空几个踏步就将陈欢从马背上提了下去。陈欢唬了一跳，他马术本就不精，刚才跳上来的时候纯粹是侥幸，眼下身后忽然多了一个人，他心里一慌，就有些控制不住这匹马，两只脚乱蹬，连脚蹬都没踩。轩辕凛一手抱住他的腰，一手抓住缰绳，用力一拽，马匹掉了个个往回狂奔。陈欢瞧见那道熟悉的人影，才回过神来，自己的逃跑又失败了。可他这次不觉得失望，反而颇为恼怒，用力掰开轩辕凛的手，心里火气一股股地往上窜。他和轩辕凛的事儿，他一字都没提，却一路被追杀得提心吊胆，想死都不安生，被人硬生生拽了回来，靠着装傻活着。轩辕凛是天皇贵胄，他一个天才，连完整的人都算不上，喜欢他的确是鬼迷心窍，痴心妄想。可他现在这不是醒悟了吗？他就想躲得远远的，他就想离着他们远一点，怎么就不行呢？他用力挣扎起来，身体左摇右摆，就是不肯消停。轩辕凛手上毕竟有伤，还要分神控马，意识不察便瞧见陈欢一头朝着地上栽了下去，他心里一跳，连忙将他捞起来，两人一起摔了下去，咕噜噜滚到路边，被乱石挡了一下才停下来。陈欢被摔得头昏眼花，却是半分停顿也没有，爬起来就跑。轩辕凛勾着他的腰将他拽回去，心里也有了些火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陈欢气得发抖，他在轩辕凛这里本就是做什么都不对，他摇头，用力地摇头， 你别管我，我不跟你回去，是你让我走的，是你赶我走的。 轩辕凛被他喊得心里一颤，被刻意压制的后悔和痛苦涌上来，虽然他不肯承认，可陈欢一走他又哪里轻松过。朕只是，他当初真的只是想吓吓他，让他乖一些，哪里想到他真的会走，一路过得这样辛苦，还被人欺负得要投井。他上前将满身抗拒的陈欢抱进怀里，朕不会再让你受苦，你现在病了，全大城最好的大夫都在宫里，朕要带你回去养病， 陈欢苦笑，他的确是有病，不是脑子有病，也不是身上有病，是心里有病。张敬忠和他说了那么多次，他就是不肯定，自己给自己埋了个陷阱，掉进去出不来了。如今好不容易鲜血淋漓地爬上来，却又被拽了下去，他垂死挣扎。 我没病，我不去两京，你把我丢在这里吧，我求你了。 轩辕林语气严厉地写，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陈欢听出了他话里的拒绝，知道没办法再说服他，捂着耳朵要跑。轩辕林抓住他的手腕，强硬地将他的手掰下来，脸色已阴沉下去。他不想对陈欢凶，可看他这副想要逃得远远的样子，胸腔里就升起一股无法克制的暴力来，连语气里都带着几分凶狠。甚至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回也得回，不回也得回。 嘘，我就不。 他用力拽自己的手，对方却抓得越发紧，紧得他都觉得疼，却仍旧没能挣脱。撒泼耍赖无果，陈欢气得去踩他的脚。轩辕林躲也不躲，陈欢发了狠，用力跺了跺脚。轩辕林却只是阴沉着脸色，死死盯着他。陈欢下不去手了，哪怕胸腔快被炸了，他也下不去手了，因为轩辕林伤的手又开始流血了。这只手是为了救他，抓住了那么锋利的刀刃。陈欢心里狠狠一疼，默默挪开了脚，蹲在地上团成了一团。他舍不得再去伤害轩辕林，可也逃不掉对方的牢笼。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被抓起来待宰的动物，鸡鸭或者猪什么的，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也知道自己逃不了了。再多不甘，再多哀嚎，命运都改不了，因为外头的人都巴望着他的血肉。 哼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谁稀罕？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。哼。 陈欢闭上了眼睛，将头埋进膝盖里，发狠地想，要是陈荣敢逼他下跪磕头，他就吊死在对方的寝宫门口，变成恶鬼，每天吓他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